动力方面呢，媒体也猜测新车将共享目前海外的高尔夫的部分动力总成，包括 1.0 TSI、 1.5 TSI、 1.6 TDI 以及 2.0 TDI 在内的多种发动机。传动方面，预计提供六速手动、七速 DSG 变速箱可以选择，高配车型还将提供四驱系统。再来关注一下科迪亚克配置信息曝光。近日关于科迪亚克部分车型配置曝光，这款车型与途观 L 一同出自 MQB 平台，新车搭载了是 1.8T 和 2.0T 两款发动机，共推出六款车型，新车也将在4月19号上海的车展上市。根据曝光的车型配置信息来看呢，我们可以了解到科迪亚克 TSI 330舒适版的车型搭载有全景天窗、带转向辅助照明系统、 LED 日间行车灯、 6.5 英寸多媒体交互系统、双驱自动空调、电子手刹、自动驻车、胎压监测、 MKE 驾驶员疲劳识别系统等诸多配置。此外，科迪亚克 TSI 330豪华版还新增了木纹风格的内装饰条、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驾驶员侧座椅以及双侧外后视镜的记忆功能、行李箱 12V 充电接口、12项电动调节座椅等功能。在舒适版和豪华版的基础之上呢，科迪亚克 TSI 380七座旗舰版车型更增加了前车雷达、自动泊车、八英寸液晶屏和多媒体交互系统。就整体设计风格而言呢，科迪亚克的车身沿用了斯柯达品牌新的设计语言，车头的中间位置凸起线条与竖条式进气中网融为了一体，造型方面呢更加趋于年轻化一些。车身尺寸方面，科迪亚克长宽高分别是4697、1882、1676毫米，轴距为2791毫米。车身呢共有六种颜色供我们消费者选择。在动力方面，科迪亚克将搭载 1.8T 和 2.0T 两款发动机，其中 1.8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32千瓦，峰值扭矩为300牛米，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62千瓦，峰值扭矩为350牛米。此外， 2.0T 顶配车型还将提供四驱系统供消费者选择。再来关注一下油价调整窗口，3月28号开启。在国际原油价格跌不停的影响之下呢，3月28号，新一轮成品油零售价调整窗口即将开启。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或在今年内最大跌幅。过年初高位盘整之后呢，自2月28号起，原油进入了踩踏式下跌的阶段。美国 WTI 原油期货价格由原先的54美元一桶下跌到了现在的每桶48美元，为3个多月以来的最低，跌幅达11%。据卓创资讯测算，截止到3月22号收盘，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原油变化率为-6.04%，对应柴油下调每吨260元，折成每升价格为92，汽油下跌的是每升0.2元，柴油下跌了每升0.22元。有原油分析师表示，下跌周期将维持1.5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5月底至6月初 OPEC 半年一次的正式会议将如期举行，届时该组织的言论可能会引导油价的出现大幅波动。在此间的 WTI 的主流运行区间为每桶46美元至52美元。截至到目前呢，2017年中国共经历了5轮的汽柴油调价周期，呈2涨2跌1搁浅的格局。上一轮国内汽柴油价格分别下调每吨58元。根据国内现行成品油定价机制调价周期测算，3月28号24时将迎来2017年第6轮汽柴油调价节点。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开车之后的雨季啊，驾驶外出呢，开车窗都是凉飕飕的，不开车窗空气不流通也怪觉得闷闷的，尤其是爱抽烟的车主们不开窗户更是难受啊。其实车窗的用途是相当强大的，掌握之后不但可以使驾驶更加便捷，还能解决行车过程中的一些小问题。那么如果需要开窗的时候，车上共有四扇窗户加上天窗五扇，我们应该怎样打开才算最合适呢？首先是开单侧窗，开单侧窗子打开主要是用途散发车内的不好空气，抽烟的时候可以将自己这侧的窗子打开，二手烟呢会很快的排出，虽然有可能散发到别的地方去，但是这么开窗无疑是效果最好的了。第二就是关单侧前窗，驾驶员旁边的窗户关上，然后打开另外三扇，这样开窗的话空气流通就会非常的不平衡，空气移动也有了明显的方向性，在车内的异味可以快速的被排出。第三点，高速的时候千万不能开同侧窗，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要么不开窗要么开一扇窗，切记将同侧的两扇窗同时打开，因为这样的话气流会从同一侧直接灌入车内，这时候处于另一侧的乘客会迎风感特别的强。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极好的呢？就是单侧后车窗打开，关闭三扇车窗，只留后排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后排一侧开窗呢，会使得后排留下一个高气压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出风呢，风会比较柔和，人们也更容易接受吧，并且不会有进入异物被伤的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可以侧脚开车窗，这样能够降低车内的噪音。开车的时候开着窗子，噪音会很大，觉得热呀，想通风，也会嫌声音大。那么这种时候我们开对角的就可以了，就是前一面扇窗和斜后的一扇窗，这样不仅通风效果好，而且也没有什么声音，小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这样做，让孩子能够安安静静的睡个觉啦。有一种情况是非常不好的，就是车窗全打开，有的朋友认为四个窗子全打开是通风换气最好的方式，其实真的并不是这样，因为这样开车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会使车内的气流混乱，车子周围的气流排放达到了峰值，这时候呢如果车内摆一些小物件就会倾斜甚至是损坏的，所以车窗全打开是非常不好的。那还有建议大家呢，就是高速的时候不要开窗，无论是从燃油层面还是从噪音方面呢，甚至从安全方面来考虑，高速上开窗子的性价比都是不高的，并且开窗的时候内外循环要掌握好，保证车内的空气循环就可以了。再来我们关注一下油表方面的小资讯，当油表显示为零的时候，我们的车子还能跑多少公里呢？本来出发前是要加油的，但是记性偏偏不好，很多人错过了加油站的路段了，开到后半段才发现油表显示已经为零了，这时候是不是您都觉得头大了呢？是停下还是继续开呢？油表显示为零还可以跑多少公里呢？我们其实真的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常识啊。首先怎么样去判断它，通常在油表显示为零的时候大多数都能跑20公里的，所以你还是不用过于担心。当然如果你是技术过关的老司机又熟悉路况的话，那还能跑得更远一些。所以今天心情也整理出来一些判断的办法，车主们拿走不用谢喽。首先看看车子的使用手册，看看车油箱的容积，再次呢看看车子开到油表显示为零，记下油箱加满的容量。第三呢就是计算油表显示为零的油量，这个呢是等于油箱总量减去所加油的油量。第四就是根据平时的油耗推算出来准确的公里数。第五呢就是油表显示为零时的油量除以100公里耗油乘以100公里的数字，这样呢就可以算出油表显示为零后可以跑的公里数了。在这儿也说明一下，综合考虑一下我们车主的驾驶技术啊、路况、天气以及汽车油耗等等因素，所以我们要进行评估这个油表显示为零之后能有多远。当然了，我们车主一定要记得常加油，不然快没油了再急得团团转，这种情况也是挺耽误事情的。第二呢，就是当我们看到红灯亮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是还有1/4油的时候，也就是第一时间赶紧去加油吧，凡事还要先有一个准备为妙，这样呢也是有利于车子保养的。第三点就是油表灯一亮，在高速上行驶呢请保持匀速，尽量呢靠右侧行驶，看到有加油站的地方马上就上前去加油好了。 Though we gott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It's gonna be a cold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欢迎试驾新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送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在广汽本田推出中型的 SUV 冠道之后呢，无论是关注度还是销量表现都展现出非常凶猛的姿态，这与其张扬犀利的外观倒是挺搭配的。如果只有冠道自己在中型 SUV 领域打拼多少，显得也有些寂寞了。而东风本田 URV 的到来再一次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也让冠道重新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同为本田，同为中型 SUV， 两者一前一后的推出，到底是兄弟还是竞争对手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 PK 一下吧。那这次呢，我们对比的采用两款车型，顶配车型分别是 URV 370 Turbo 四驱尊耀版和冠道370 Turbo 四驱至尊版。从两者的价格来看呢，同为32.98万元的售价，让他们两个还挺和谐的。至于在细节上有什么不同，谁更善优势，我们今天也来对比一下。两款车可以说是都很火，也是我们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在 URV 上市之前，很多的车主都很好奇这两者到底有怎么样的差异。总结下来其实无非三点，这两者的外观有什么不同？ URV 的空间表现能比冠道好吗？两者的配置谁更占优势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三方面上两者的表现是如何。来对比一下外观方面，细节的展示风格不同，大块头展现出了中型 SUV 应该有的大气风格，不过仔细一看呢，还是能够发现诸多不同的。例如车身的线条设计， URV 没有冠道那么犀利了，而多了一份灵动的感觉，时尚感更浓一些。从中网、发动机盖、大灯以及轮毂等各个方面都能看出两者的不同。总的来说， URV 变得更加时尚了，少了一些冠道的犀利和凶悍，亲和力也比较十足。相比之下，冠道的外形更加张扬一些， 空间表现上来说呢，冠道是可以用惊艳来形容了，因此 URV 和冠道的空间表现也没有什么差异，这点也是备受关注。从实体的体验来看呢，同一个体验者体验两者的乘坐空间，后排的空间体现基本没有差别。对于一个1.80米的乘客来说呢，腿部空间依然是能够保持一拳加一掌的距离，在同级别的车中都是非常抢眼的。对于 URV 和冠道来说，真是不太能分出胜负来呢。通过这两款车的2.0T 车型逐一对比之后呢， URV 和冠道的配置差异其实还真的是非常小，可以说不太能构成我们消费者对购买的纠结。考虑到价格上两者是同级别档次车型中价格完全一致的，那么因此在配置上呢，想分出哪个更具有性价比比较高就非常难了。鉴于我们中国的国情呢，心情今天也建议大家购买稍微大尺寸的车型。一般来说咱们街道不狭窄，再大的车也大不到哪儿去嘛。那二来呢，咱们的停车并没有欧洲国家那么的困难，保证自身的舒适性和同时解决小空间带来的压迫感，也是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再来对比一下动力方面吧。一样的动力呢，不少朋友会选择问起三大件如何，发动机是否可靠，变速箱是否耐用等等。其实涡轮增压发动机技术真的没有那么难以掌握，甚至有很多大学生都可以独立进行台驾试验，但是排量这个东西也是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的消费，比如车船税，比如购置税等等。小排量带来的优惠虽然说不上巨大，但是好歹豆瓣也是干粮啊。 URV 和冠道的搭载都是一样的动力总成，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提前推出了 1.5T 车型，两车都提供了 1.5T 和 2.0T 两款发动机，其中 1.5T 配备的是 CVT， 2.0T 配备的是 9AT。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马力是 272PS， 最大扭矩是37牛米。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在动力上稍微弱一点点，最大马力是 193PS， 最大扭矩是240牛米。 URV 240 Turbo 两驱尊贵版26.78万元与冠道的370 Turbo 两驱精英版26.98万元，这两款车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是选择配置更高的 1.5T 的 URV， 还是选择动力更好的 2.0T 冠道呢？相信不少消费者也会有一定程度的迷茫吧。通过对比呢，不难发现本田 URV 和冠道有着众多的相似之处，例如中高配车型均搭载的 2.0T 发动机，且不论售价还是空间配置表现都算基本一致了。那么两者在差异更多的呢，是体现在了外观设计上，时尚感更强的 URV 与个性张扬的冠道在设计感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也成了消费者两者选择的时候的考虑关键点。值得关注的是 URV 推出的是 1.5T 车型，在价格相当的情况下，虽然动力不如冠道的 2.0T 车型更加强劲，但是多出来的配置还是非常抢眼的，因此当下不太看重动力表现的消费者来说，选择 1.5T 版本的 URV 会更加的合适哦。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watching Casablanca back row of the driving show in the flickering lightCorn and cokes beneath the stars, became champagne and caviar, making love on a long hot summer's night. I thought you fell in love with me, watching Casablanca, holding hands in the paddle fans in Rick's candlelit cafe.Hiding in the shadows from the spies, a rocking light in your eyes, making magic in the movies in my own Chevrolet. Ooh, a kiss is still a kiss, you cast a breakup. A kiss is not a kiss without your side.

空气情况每日趋下的时候，生活在如此情况下，无疑是对我们的人心都是很大的考验。今天心情不敢大口呼吸，怕是自私的把原属于大家的雾霾吸走，其中雾霾污染的一大源头便是汽车尾气了。长期处于马路独居的车主们，如何保持汽车内部的空气清新呢？对于我们的健康而言还是尤为重要的。今天心情就来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密切关系着车主健康的小部件空调滤清器。空调滤清器俗称是空调格和花粉滤清器，它跟机油滤清器是一样的，需要定期的更换部件。但在日常的用车过程中呢，有部分车主却对它不太以为然，经常疏于更换。汽车空调滤清器主要是作用过滤从外界进入车厢内的空气，隔绝一些例如微小颗粒物啊、花粉、细菌、工业废气和灰尘等等，使我们车内的空气永远保持着很高的洁净度。洁净的空气才能更好地保持车内的空调系统，给车内用乘人员有一个良好的空气环境，保证车内人员的身心健康，同时呢还能防止玻璃雾化。那我们为什么要定期更换空调滤清器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更换空调滤清器之前，我们要首先了解车内空调的风是从哪儿来的。目前大部分车主都使用冷暖一体式空调，鼓风机将外部的空气吸入空调进气管，空气通过蒸发箱和空调过滤器之后，再沿着送风道吹到车的内部。经常见到滤网上那些隔绝的有害物质已经把原来洁净的滤清器染成了灰色，试问我们谁愿意和这样的空调滤清器同呼吸共命运呢？无疑就是把自己的肺当成直接的滤网了。我们肉眼能看到的是如此多的灰尘，而看不到的则是滤网上的细菌。如果您是南方人的话，就应该能了解到，每年春天都处于潮湿的气候当中，加上蒸发器和通风管上残留的水分，整个空调系统都是极易产生各种细菌的。倘若不及时更换空调过滤器的话，春天过了，夏天来临，在空调使用率大大提高的季节，车主们要将直面细菌对您的攻击了。空调内的霉菌还会产生异味，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一点。在污染车内的空气长期处于这种环境的话，人会感觉到头晕、恶心，甚至诱发呼吸道疾病。有的车主很简单的放几块柠檬片用于去味，这其实呢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及早的更换空调过滤器才是上策。空调过滤器没有很好的保养，不仅会对车内的乘客有影响，同时呢还会让滤光板、散热器、蒸发器、翅片表面积累大量的灰尘和污垢，造成气流的堵塞，促使车内的空调也会出现制冷制热效果下降的情况，增加耗电噪音的现象，空调的使用寿命也会降低，车主们切勿因小失大呀。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滤清器的种类。空调滤清器简单的来说呢，是分成两类，有活性炭和无活性炭。无活性炭的空调滤清器是一种特定的环保过滤材质，经过加工折叠后做成的，多为白色单层。有活性炭的空调滤清器呢，则是有两面非制造部无纺布复合，中间加有微小的颗粒活性炭做成的活性炭滤布，在深加工制成了空调滤清器。我们都知道活性炭的吸附能力会非常强，在网上呢显示有活性炭的空调滤清器也是比普通的贵那么一点点。其实空调滤清器并不是一个很贵的部件，几十块钱就能买到国外知名品牌的滤清器，更换起来也不是什么麻烦的事情。心情在网上也看到了部分论坛市面上经常看到那些车型更换空调滤清器的方式，都可以在网上搜索到，所以我们车主大可以自己购买之后更换。正常来说呢，车辆行驶8000公里到10000公里的时候需要一年的时间，空调滤清器就需要更换一次，当然这需要按照实际情况而定。日常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定期用滤清器进行清洁，切忌用水直接清洗，很容易会造成它的变形。为了我们自己和车子的健康，让我们动起手来给我们汽车的空调系统洗洗澡吧。以上就是今天新星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I am down.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and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esterday once more. Sure.